我只能逃走。闯我的出口，奔向自由。熟悉角落，有人在等我，有挑衅的笑容。今天谁先开球，让谁尝点苦痛。绿色地平线上，我装着彩色堕落。也许我这一看又没办法清求，就像我的生活一直在出差错。也许我这一生始终在追逐那颗就好球，却忘了是谁在爱我，却忘了是谁在找着我。从前背包装满自以为的梦，狠狠冲过头，未来我们要怎么活？凝视着白球，暂时我不去想。天空渐渐变红，影子爬满球桌，输赢没有结果，像人生难以捉摸。也许我这一干又没办法进球，就像我的生活一直在出差错。也许我这一生始终在追逐那颗就好球，